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。今天的讲题就是因果奇谈。不过刚才我们只是刚刚开始，因为之前就补充信息革命，但是我就有讲到因果和相关的问题，或者就是那个关系其实很微妙。啊，頭先嘅例子就係話，點解精神科醫生咧嗰個自殺率咧係比普通人一般人高嘅咧？咁樣係咪做精神科醫生咧就壓力好大啊？搞到癲咗咧咁樣？咁但係咧 ，Thomas 就哇好聰明啦，即刻諗到咧啊！即係既然我咁提出嚟咧，梗係唔係啦嚇？因為當時真係有個精神科醫生嘅朋友咧，咁佢就話其實應該唔係啊，而佢嘅看法咧嘅理解咧， 我知咧，因為我都好熟精神科。 哦，果然係，佢話因為咧，真係其實做得精神科醫生嘅人咧，其實往往咧自己嘅精神咧，誒，即係都係一啲好複雜嘅人啊，係嘛？ 諗得多， 甚至 有興趣。 冇錯啦， 你唔喺嗰度嗱，人點可以了解嗰類？ 冇錯啦， 不過係好嗰類同抄類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佢係有一個我哋叫做bias effect 啊，即係有一個傾向性嘅效應。個傾向性就係話，原來可能佢已經咧係有一啲潛藏嘅自殺傾向嘅，或者有精神問題嘅人咧，佢先至會選擇去讀精神科，最後做咗精神科醫生。咁所以到頭來咧，佢哋個自殺率咪比一般人係稍微高啲咯。咁嗱，咁呢個咧就正正就係話我哋叫做倒因為果或者倒果為因嘅問題啦，嚇、兩樣嘢係相關嘅，但係個問題邊個係因？邊個係果咧？有時唔係咁肯定嘅。 咁啊，重唔重要先？如果揾到因果， 咁當然呢個係啊。嗱，舉第二個啦。嗱，重唔重要啦？即係第二個例子啦。有好多例子啊，我一個咧，有人分析過咧，就話原來喺杭州啊。嗱，杭州係我哋中國嚟講咧就好出名啦，就係嚇風光如畫咁啦嚇。咁樣咧就話，但係住喺杭州嘅人咧，原來嗰個癌症咧，嚇嗰個嘅比例啊，患癌症嘅比例咧係比其他城市高嘅喎。咁於是咧，有啲人就好驚啦嚇。咁當然咧，古代都冇呢啲數據啦嚇，即係講近代咧。 關於呢個杭，會唔會啲人咁諗啦？就覺得啊，杭州個地形可能有啲原因，有啲癌有致癌物質咁樣。 無論係佢嘅土壤啊、岩石啊、空氣啊、水啊點點點啦，係致癌咧，咁啊嚇死人啦！如果從呢個因果角度睇，咁啊哇，唔好去杭州住啦。係 多啲邊啲人移民去杭州？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啊 ，Thomas 梗係又犀利啦，係嘛？咁原來後嚟咧嘅研究發現咧，真係杭州，因為佢係即係咁適宜人居住啊，嚇！即係，所以好多人咧，就係特別啲 病人、 有錢人啊，或者係啲高官啊，以前啊，係咪？同埋咧就係即係有患病嘅有錢人啊，佢就好中意去杭州度休養嘅。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他人啊，你想去都去唔到啦，因為咁貴係嘛？即係嗰啲咁樣嘅樓價啊、租金啊咁樣樣。咁但係反而咧，呢啲有錢人咧患咗病咧就去杭州休養，啊有啲啊退休啊去咗杭州。咁所以拉雲嚟計咧，佢嗰個癌症咧係比其他城市高，就並不是因為杭州個環境致癌咁樣。科學家去過研究過，大家就唔使驚。嗱，咁呢個又係嗰個因果嚇，即係啱倒轉嘅問題啦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嗱我又想舉咧，其實我以前係講過一個。成日講個故仔啦，同朋友之間啦，後嚟我寫咗書嘅，就叫《三分鐘宇宙》啊嘛嚇，我有本書叫做咁啊， 你作嘅咩？ 三分鐘宇宙你唔知啊？ 唔知 嚇，你有冇睇過先？你睇過咩嚇？咁你又 聽過書名？ 聽過書名哦，係好似1992年嘅出版嘅啦嚇。 你知呢個咩？係我細佬無端端。在他的書架裡我看到 是嗎？三分鐘宇宙很久了，其實 我沒有告訴你， 就是二十幾年前的書但裡面其實我舉了個例子，其實我當時就不是說相關和因果，我是說那個所謂這個 Karl Popper 的可偽證性的就是 falsifiability 的，但其實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說以前呢，就是古人，我們中國古代呢就以為日食就是叫天狗食日，哇！即係話咧，可能咧有個你知啦，《封神榜》入面有一個即係二郎神啊嘛， 穿作褲， 係咁啊，就有哮天神犬啊嘛。咁佢話咧，可能咧呢就係咁上下嘅時嘅，呢只哮天神犬咧就曳曳啦，咁咧就去食嗰個太陽，咁最後吞咗佢。咁佢話，但係咧，如果嗰、那個即係天狗咧食咗個日，佢唔吐温出嚟咧就弊家伙啦，就世界末日㗎啦，係嘛？即係永遠嘅黑暗同埋寒冷。 啲人咪作翻古仔自圓其説話，一定要吐㗎咁 啊！嗱，咁啊點樣吐咧？原來佢就係咧就敲鑼打鼓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中國傳統以前咧，農村特別係啦，咁啊一到日食嘅時期，啲人就好驚啦。咁原來咧就敲曬鑼鼓，好嘈好嘈。佢話咧就要嚇嗰只狗，令到只狗咧就吐温出嚟。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，佢哋每次咁做咧，出支個太陽都出翻嚟喎。 自我實驗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於是咧，你如果你純粹從一個叫相關嘅角度嚟睇，係嘛？即係話啊，你原來日食嘅時期每次敲鑼打鼓咧，佢最後個太陽出翻嚟，咁好明顯個敲鑼打鼓就係因，佢吐翻出嚟。就係果啦，咁所以你天狗食日咧，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理論，或者你至少講假設咧，一定係啱噶啦，咁樣樣冇錯啦， 設定個神出嚟㗎。 係嗱，咁但係咧，我當其時咧，其實咧就用呢個例子咧，就係嚟去講所謂偽證性嘅，因為偽證性喺科學上嚟講咧，我哋成日話有一樣嘢可唔可以驗證？係啊，就叫 verify， 就 verify 叫驗證，就 verifiability 叫可驗證性，係嘛？即係你話哦，原來咧就係冷縮熱漲嘅，咁我哋每一次咪將啲嘢係嘛，即係温度降低，睇佢係咪縮係嘛，即係增温嘅時期係咪漲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就係要驗證啊嘛。但係 Karl Popper 話俾我哋聽咧，其實佢講出嚟個道理一字咁淺，但係竟然咧係要到二十世紀嚇、好似30年代定40年代 先至有 諗到，真係好得意嘅嚇。呢、這個就係哥倫布和雞蛋嘅問題啦嚇，講咗出嚟就一字咁淺。但係 Karl Popper 就話咧，其實咧。最重要的一樣嘢唔係 verify， 但如果用天狗食日呢個例子咧，佢每次都 verify 到啊，係嘛？個重點係 falsify 啊，即係偽證啊，即係話嗱，你試下一次唔打鑼打鼓啦， 但係佢又冇人肯。 咁但係當然你覺得一啲都冇錯，邊個夠膽啊，大佬？如果佢唔打鑼打鼓唔出翻嚟，你俾人即係斬開18件都算。咁呢個就係個問題啦，係嘛？但係佢即係 Karl Popper 佢話從科學嘅角度嚟講咧， 唔係孫中山之前打爛祠堂， 係啊，佢咬隻嘅手臂出嚟嗰個， 都係靠呢咁嘅人。 係啦，咁啊佢話你次次拜佢，你話佢好靈喎，係嘛？咁但係我唔拜佢，我咬佢手落嚟係嘛？咁佢咪捽？即係嚇，即係都係冇事係嘛？即係起碼喺當時冇事啦嚇。 財哥，咁我又諗一講一個我諗起嘅，同呢個有啲詞，可能你會講嘅，就係話咧，咁有啲老師咧，成日啊，譬如話見到個學生成績好差啦，咁之後佢就要好大聲咁鬧佢啦，好惡咁鬧佢啦。咁點知咧，發覺哦，原來好似鬧完之後咧，成績又好翻嘅喎。 誒啱啊， 係啦。調翻轉啦，咁有啲學生咧，成績係好好嘅， 係啦， 咁之後佢就去讚佢啦， 係啦， 咁點知發覺原來讚完之後咧，好似係差咗喎，係啦，咁佢就話啊，唔可以讚得太多嘅。 其實你呢個故仔咧，就係喺快思慢想嗰度咧，就嗰個係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嘅，但其實佢唔係經濟學家，係好少學，佢本身係心理學家嚟嘅，就 Daniel Kahneman。Daniel Kahneman 佢講過一個故事嚟嘅，係其實你一講得冇錯，我就打算講嘅， 係 咁啊，咁樣咧，但係大家諗下 Jeffy 講嗰個例子，其實係真實嘅例子嚟嘅， 係 點解嚇？咁啊，而家我又即係賣個關子先啦，賣關子先嚇。咁但係咧嗱，講翻嗰個即係相關同因果啦，有一個又好笑，我好多年前咧就真係嘅睇好似美國嗰本 Science 嘅雜誌啦嚇，最權威嗰本雜誌係 Science。咁但係有個科學家，有兩個科學家添啊，佢就寫咗一段嘢咧，其實係明知係講笑嘅。佢話我哋研究過喺德國咧，就原來咧就嗰啲白冠啊，其實係一種雀啦，等於我哋啲白鹭咁上下啦嚇，就叫白冠啊，英文咧就係 stork 啊 ，stork 啊嗰種雀仔。咁啊，佢話咧，原來西方咧係有一個即係民間嘅，即係呢啲好老土嘅傳說啦，就係話嗰啲 BB 係點嚟嘅咧？咁你知其實東西方一樣啊嚇，雖然你而家 我擔㗎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其實佢嗰啲就係叫 stalking 啊，就係嗰個 stork 係擔嚟嘅，佢叫白冠送子。 中國人就石頭包。 中國人就係啦，冇錯啦，你知因為其實啲細蚊仔咧問阿爸阿媽我喺邊嚟。好多時好尷尬噶嘛，即係呢啲咁嘅嘢，佢唔講，佢唔講得出口啊嘛。 周星馳有出戲啊，話邊個男人唔可以為人奶，你教佢乜都得啦。男人 可以為人奶。係啊，咁樣咧，於是即係原來西方就係有呢個所謂白冠送子，咁有啲咧就話係佢送嚟嘅，咁有啲就喺煙通抌落嚟啦嚇，抌唔死就算你好大命啦。咁但係咧，嗰兩個科學家咧就其實搞笑嘅，佢話啊，我哋過去咧就係翻查過所有啲記錄咧，發覺喺德國咧，原來過去幾十年嚟咧，白冠嘅數目係不斷下降噶。在德國，但是我們的出生率呢亦都係不斷咁下降喎， 哇！ 證明呢個白冠送子咧，呢個係啱嘅， 相關。 咁大家當然知道呢個搞笑啦，科學家佢就係將呢個相關同因果咧，嚇就係嚟做一個對照啦，就引起好多嘅誤解嘅地方。咁啊，呢個咁明顯講出嚟，大家知啦，白冠數目下降，嚇就係因為社會發展。啊，根本你都已經冇頂呢啦，嗰啲動物啦，好多都會被逼到嚇，即係個數目下降啦。咁樣就嚟滅絕種添啦，係嘛？咁但係 B B 數目下降啦，當然亦都因為咧社會越嚟越富裕啊，都市化咧嚇，即係農村啲人就生好多嘅，都市啲人生好少嘅。咁你越嚟越都市化或者富裕，咁你咪下降咯。咁其實兩樣嘢係唔拉加嘅，但係你夾硬將佢連埋咧，就話啊，原來嗰個民間傳說。 好似有啲 係啱嘅咁樣樣係嘛？咁所以好多嗱咁啊，舉一個例子咧，就科學化啲嘅啦。嗱，就係話極光啊，其實咁多種自然現象咧，我最想睇但係未睇嘅一樣就係極光啦嚇，即係北極嘅就叫做 Aurora Borealis 啊，即係呢啲係拉丁文嚟嘅啦嚇 ，Aurora 就係光咁解。Boreal 就係北方，南極光就叫做 Aurora Australis， Austro 就其實即係南面，所以 Australia 就其實係南面嘅大陸咁解啦。咁就北極光、南極光，但原來極光咧係特別活躍嘅時期嚇，南北極都睇好極光嘅時期咧。原來我哋嘅無線電通訊咧就會有好大干擾喎， 太陽黑子啊嘛， 係啦，冇錯啦 ，Thomas 成日咧一早咧就已經穿崩嘅穿， 咁你講 穿嘅真係嘅真係啊，你真係啊，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意思就係話，有啲人不知就裡嘅就以為原來極光就係因。原來咧嗰個無線電，即係嗰啲特別係長距離嗰啲嚇，即係長波長嘅無線電通訊咧，受到好嚴重嘅干擾就係火 啦 嚇，咁所以咧就有個因果關係嘅咁。但其實咧，佢哋真係相關啦。 簡單，你二維空間完全理解唔到，要三維空間去睇佢。咁你我哋三維空間要揾個。 你呢個咧，我話俾你聽嗱，我就真係啦，我話你呢個叫事後孔明啫，當咁啊，大自然咧，電離層啊，乜乜咁複雜，你鬼知嘛？你事後梗係可以咁講啦。咁當然誒，即係你嘅一早就踢爆咗啦，就係話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太陽風暴。啊、就係當然同太陽黑子都有關啦，因為太陽嘅風暴幾活躍咧，同個黑子嘅出現都係有關嘅。太陽黑子多嘅時期咧，其實就係個太陽活躍期。活躍期咧就好多太陽風暴，太陽風暴咧其實就有好多高能嘅帶電嘅粒子咧就會噴發出嚟。咁噴發出嚟嚟到地球嘅時期咧，就會俾地球嘅磁場咧就聚集咗喺呢個南北兩極，咁樣咧就引發呢個極光，因為其實佢就係撞擊高層大氣嗰啲空氣分子，你激發咗佢，咁當然佢後嚟咧又會釋放翻能量出嚟咧，就於是發光啦，係嘛？即係唔同嘅即係元素有唔同嘅顏色嚇，譬如啊呢個氧啊、氮啊，或者係氖氣啊咁樣啦 ，neon 啊咁啊 argon 啊唔同顏色啦。咁但係與此同時，呢啲咁嘅高能嘅即係帶電粒子咧，亦都係會干擾我哋嘅電離層啊嘛，個 ionosphere 啊嘛，咁呢個 ionosphere 咧，其實就係我哋嘅無線電啊，嗰啲長程通訊就係靠個 ionosphere 彈來彈去噶嘛，即係喺個嗰度彈翻落嚟啊嘛，咁所以佢干擾咗嗰個電離層，咁所以我哋嘅無線電通訊咪受干擾咯，咁所以咧即係話極光多咗同埋無線電通訊受干擾咧，其實兩樣都係果。而嗰、那個佢哋有個共同嘅因，就係嗰個太陽嘅爆發，係嘛？ 咁個地磁會變噶嘛？咁地磁變嗰陣，其實都有佢有機會可能會影響到嘅，因為變個過程變嗰刻，你係去慢慢變啦，定一下會變曬地球變個南北極？ 南北極。唔係，咁啊差唔多同時變㗎啦，即係佢將嗰啲高能粒子咧，就係嚇，即係聚焦咗喺南北兩極，佢亦都影響嗰個 過程係 last 幾耐。 哦，咁啊要睇喎，太陽個爆發係維持幾耐嘅喎，有時長有時短嘅喎。 轉係因為太陽影響。 唔係南北會轉咧，嗰個就複雜好多啦。其實地球個磁場咧，科學家而家研究過咧，大概每廿幾萬年咧就會反轉嘅，但係嗰個係廿幾萬年。反嗰刻咧，其實咧，即係我哋推斷咧，我唔係，可能唔知嘅。其實咧，而家咧，我哋個研究都唔係咁深入，但係肯定唔係幾秒間嘅事。即係你睇下地球咧，嗰個地核啊，嚇，即係嗰啲熔。 我想問地核係固體定液體？ 其實佢最中心嗰部分嚟，最中心嗰部分嚟講咧係液體嚟嘅。咁但係嗰啲液體咧個密度咧仲大過我哋。